荷叶 、嗯、所以它那种香气呢真的是淡淡的散发那种清香浸在这个鸭的肉的里边啊， 没错， 所以呢你一吃就有一种就是不同的那种感受、啊、 不同的味道、嗯、就是可能您吃了很多鸭子啊、嗯、烤鸭啊，这个酱板鸭各种鸭子都吃过、嗯、但是我相信您很可能没有吃过荷叶鸭， 是的， 而且之所以用荷叶来包裹它，正是因为荷叶的香气啊跟鸭肉本身的香气融合在一起的话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味道、 嗯、 这种味道的话觉得让你过嘴不忘， 没错。其实呢吃法上呢也是多种多样啊，像刚才我这个试的时候呢我就是用烙饼啊夹了一下、啊、 是 或者有说有些人呢可以把它这肉撕下来以后呢咱们可以鸭子夹这个馍哈， 没错，可以的。而且我觉得其实是这样，我们这个、嗯、因为这种真空包装啊、 嗯、 它不仅适合于保鲜、 嗯、 啊保持味道、 嗯、 同时的话也适合我们各种场合来使用、嗯、比如说您带这个鸭子直接去到朋友家、 嗯、 聚会、 嗯、 哎打开之后直接上一道凉菜、嗯、那绝对是非常好， 真的就是凉菜的话呢，这是一种吃法啊。 嗯嗯， 另外咱们像北京爱吃什么鸡丝凉面， 哎、 这可以呢把这个鸭子呢给它 鸭丝 鸭这个裂成丝， 没错， 可以这个鸭丝凉面， 鸭丝凉面 啊。尤其这个鸭子呢，它肉是属于凉性的， 哎，是， 所以讲究是夏天吃鸭子， 对 啊，又这么香气扑鼻、 嗯、 啊，这么有特点啊，尤其呢回去以后呢，您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可以的， 比如说有些这个男同志愿意喝酒的话呢，当下酒菜也是非常合适的， 特别好 啊、嗯。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诱人啊，因为目前正在处于我们北广购物的年终庆当中， 嗯， 所以我们选择的产品呢也是大家非常这个喜欢的。 嗯、 另外呢，价格呢肯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嗯 啊。另外呢，我们今天啊介绍的这个微山湖的荷叶鸭也是跟厂家第一次合作啊， 没错 的，尤其这个价钱，今天咱们呢给大家是六大袋是吧？ 六大袋， 一袋呢是一只，是600克，有1斤2两啊。 对， 咱们就是六只。那今天价格只是199，199。如果在市面上的话呢，它一只大概是多少钱？ 大概一只都还要100块钱， 1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我算了一下，这个199六只的话呢，和一只也就是33块钱 啊，非常 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关键的，刚才我也看了一下啊，它这个包装上面呢、嗯、写到了。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嗯、 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安全健康的吃、 嗯、 啊，大家呢可以来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嗯、 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山东德州的聚华食品荷叶鸭， 是的， 荷叶鸭，这个 其实做法跟那个扒鸡啊有点 差不多，对，异曲同工之妙。 对，但是呢，说实话，刚才周老师也说了， 嗯， 这个夏天比较适合吃鸭子， 对 啊，因为鸭子的这个肉呢是凉性的，加上我们又是荷叶包裹的，它不仅香，而且呢又特别适合夏天来食用， 没错、 啊，对，其实相当于是用了扒鸡的这个基本的工艺， 嗯， 但是我们加了更多的香料， 嗯、 加了更多的名贵中药， 嗯， 而且呢，我们用了这种荷叶包裹的方式来创作出一种独特的口味， 嗯 啊，应该说这也是我们德州那边的另一道特产。 没错，因为这个鸭子啊，这个如果在家里做的话，做不好真的是不好吃。 哎，确实。 所以在做鸭子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借鉴了一些这个扒鸡的一些做法。 一些做法， 但是它的用料可能会更多，会更狠。 没错，啊、是为了消解那个鸭肉本身那个骚味， 对 啊，腥味那个味道， 这种异味哈、 嗯， 它可能会这个给料的更足。 是 所以刚才我尝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独特啊， 谢谢、 啊，非常非常的香啊、 嗯， 可以说呢，它的这种香呢令你胃口大开、 嗯、 啊，回味绵长。它这种鲜呢，就是鸭肉入口啊，真的是鲜嫩爽口啊，有一种少许的酱汁保留在鸭肉里面的感觉。 没错，这也是为我们的一个特别的工艺啊， 嗯、 就为了能让这个鸭子呢。您打开之后，您食用的时候呢，就是香气扑鼻的、 嗯、 啊，就是能够让它保持湿润的啊、 嗯， 这个不能太干啊，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塑封的时候啊，也会加入一些熬制这个荷叶鸭的一些汤汁， 嗯 啊， 所以它这个鸭肉非常的浓郁哈、啊，香味在口中回荡哈、啊，真的是肉嫩味正啊，香入骨髓， 嗯， 而且它这个包装呢是外边是一个环保的牛皮纸， 哎、 里边呢是抽真空的啊 是， 所以保证了它的品质口味啊，食品的保质期。也比较长，而且刚才我看到了，它这个抽真空的，并不是说里边一个干干的一个鸭子哈，它里边呢还有一些汤汁也锁在里边了，也锁在里边了。 对，这是我们故意做的，啊、做进去的、嗯、啊。 而且它是一个硕大的一个荷叶啊，包住了这只呢，还是相对呢，真的比较大的这个鸭。 比较大，而且我们知道，其实您比如说在超市里啊，买只鸭子，这个分量其实还是比较足的，一般来说哈、 嗯嗯。 但是其实您看，我们这个是经过塑封的，它会按理说应该变小， 嗯、 但是您看，其实跟超市里买的。